朝鲜西海岸中部以南地区正在大力展开抗旱斗争，在黄海南道还原修复了11500多口水井、1600多处水塘、数百处管井、数十处地下水库和1630多处堤坝，还动员许多劳力、数千辆运输器材、小型抽水机，每天对受到干旱影响的水田进行浇水和叶面施肥。平壤市各地农村也采取措施，以维修水井和管井来有效地利用于浇水，还全部动员各种灌水设施和设备对农作物进行浇水。与此同时，还搞好利用各种代用肥料和生长促进剂来防止旱灾的工作。黄海北道的各地农村每周进行一次叶面施肥，来改善农作物的营养管理，还以汨罗平原水渠的水源为主，配合利用自行准备的水源。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劳动群众到各地农村去展开积极斗争，努力克服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现象。